下过往的君子，请你听我言。那一位去往南京转，给我南三郎把手传，就说苏珊马明亚来生天地之马。 想被

早一秒不会遇到，晚一步就会走掉。我和你没有想到能相逢不能拥抱，是命运开的玩笑，把回忆演得太好。爱上你无法脱逃，偏偏我得不到，用力的微笑没忍住不掉，失去了你怕一生都不会再遇到，幸福还没到你已经走掉，原来爱情没有刚刚好。我站在冷的街角，安静跟孤独拥抱，知道放手就好，偏偏我忘不了，用你的微笑假装我很好，那么爱你却也只能忍痛说装我很好，那么爱你却也只能忍痛说不要，缘分还没到就已经死掉，原来爱情没有刚刚好，原来爱情 的疯狂，为追求感觉就拼命去闯，哈耶，我们曾太过健忘，来不及珍惜徒增了悲伤，哈耶，是谁喜欢了对方，让平淡推翻了过往，